来自星星的你，不远也不近，但就在这一秒，停止在时空里，拯救了我的心，拯救了我的你。我在也不愿面对离别。 Kelly Kelly， 我愿意付出一起拥抱你。 Kelly Kelly， 我只愿为你存在。来自平凡的我，不明也不白，但就在这一刻，你震动我的心，生命也赋予我能力。我在也不愿接受离别。 Kelly Kelly， 我愿意付出一起拥抱你。只愿为你一个人存在， Kelly， no， 我只相信预感，哦耶，我只确定人一生中最不能错过的Kelly。